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？ 咩契弟话？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？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？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？ 你作噶？你个细路仔踢波咩？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？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？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？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！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？Symphony Fantastique。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？ 你唔知啊，所以你咪要听《怒汉推鼓》咯。 逢星期一八至十，城寨见。 怒汉推鼓。 好，翻嚟啦！第三節，我哋先即系 break 嘅時候都睇咗阿小麗老師，佢就有一個 Facebook Live 嘅，就講翻佢頭先即系喺入面即系俾一啲嘅保安員粗暴抬出去啦，咁佢嘔添直頭。 小麗老師咧，我諗我講一樣嘢就話，其實我哋喺反建制嗰個光譜裏邊咧係好闊嘅，好多人都唔覺得對方是同路人，但係如果講佢抗爭得有理有節，同埋好真心。同埋即係好多人支持咧，係跨咗好大嘅光譜咧。嗰、那個就係劉小麗。係。咁我亦都去過佢嗰啲 小麗民主教室係嘛？ 佢啲活動啦，同埋去過啲市嗰啲墟市嗰度。係。咁我覺得即係小麗老師咧，係由即係成個雨傘運動到而家咧，佢一支好鮮明嘅旗幟咧，係得到好多人去即係支持。同埋咧，你係一個好。即係都幾和理非嘅，其實 小麗老師啊，左膠啊嘛， 即係唔好話咩，就話如果你用一啲人粗暴夾咗出嚟，同埋佢唔會講大話咯，即係所以我希望大家咧，我哋即係 share 咗呢段片咧，小麗老師即係都講得好感性，就話喺呢個咁黑暗嘅時候，咁樣嘅粗暴對待佢，我覺得呢個完全係冇必要嘅呢種暴力。 同埋即係， 我係覺得好痛心。 即係有時見到小麗老師，佢可能之前做完街站，我見到有幾次佢都係通宵去政總又唔走入城。我哋其實嗰陣時政總都冇人㗎啦。嗰次好似係撥款追加撥款高鐵嘅嗰陣時，我做節目落去啦。小麗老師仲話：我落到聽朝先走啦。但係其實現場得翻唔知二三十人，好似我同阿牛喺度扎營唔走，即係見到佢係。是瞓身做的，即可能大家看到他宣傳，可能話唔係咁出啦，做虛線不是反應咁大，但係佢真的默默咁做好多嘢咯。 即係劉小麗喺 睇住佢做嘅， 整個反建制裏面無論你咩人都冇即係冇人出惡言。另一樣嘢就話佢嗰個真心，佢嗰個付出咧係無可置疑。仲有話佢從來咧都唔會用一啲過激嘅行動去做個抗爭嘅。所以如果你用咁樣嘅手段拖佢出嚟，是已經是即係犯眾憎啦， 喂，但調翻轉 啦， 如果佢用呢個手法拖嗰啲粵語公民出嚟，又會唔會犯眾憎咧？ 如果你拖一個叫黃楊達嘅人出嚟咧，我諗冇人理嘅， 冇人理 嘅。因為就算係熱普城裏邊有啲人都可能笑嘅，諗住半邊嘴。 係咪？但係而家我哋皇上，我好少出巡啊，啲旗都我好少見到喺街度。 即係我諗，其實就算真心交嘅人都，因為仲有一樣嘢，細良講得好啦，批爭都批錯咗，踢腳又唔識，係咪？又收人哋咁多錢，即係已經係已經係一個笑話嚟㗎啦，基本上係咪先？ 唔係最笑話係多人俾錢買先，仲更加好笑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呢樣恐怖啊嘛。 同埋著件白色西裝咁樣，然後咧俾嗰個最。在民主派裏面即係最弱雞的對手 KO 咗， 單雞啊，嚇善種， 你睇佢唔係唔係嗰個叫咩名 啊？胡志偉， 佢咁樣嘅，著件白色西裝咁樣打側個頭，射呢眼咁樣，即係人哋講到佢直情係亂咁揈啊，即係完全搭 冇曬章法啦，亂曬章法啦， 即係成個身震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 係佢搞體育救國喎，救港喎。 但係你嗰個批爭唔得咧，你西涼啊，西涼睇嚟似乎。都是有啲武功嘅喎， 咩有啲武功啫？ 唔係咯，所以 睇武功嘅， 唔係我哋講嘢 唔好打泰拳嘅。 係啊，但係好似阿牛咧，就覺得細良啲功夫不外不乎不外 唔 係 等個兩 抽過先知喎， 兩個爭十， 因為嗰次喺書展度嘅阿牛啊， 流口地喎。 咁啊，但我覺得即係細良個分析好啊，批爭踢腳都錯曬。 喂，但問題而家即係講翻呢種即係所謂用唔用武呢樣嘢啦。喂，其實而家你撥咗本土派嘅光譜咧，都好闊嘅。即係譬如我所知話陳澤濤咁，我認識佢啦。可能你哋之前都見過佢由留國附近即係派做街站啦。咁啊，佢即 係 recycle 傳單嚟喎，好似係。 係咩？咁勁喎！ 我意思係即係似乎唔係為咗選舉而印， 唔係唔係唔係。其實佢係冇錢啊， 驚 recycle 咗。 佢冇錢啊， 印咗咁多驚 recycle。 咁啊，梗係冇嘥嘅。 唔係咁啊，講翻陳澤濤，其實佢而家就同清政有個選舉聯盟嘅，但係佢就唔係清政成員之類啦。但係其實你有時見到佢啲言論都十分之溫和，超溫和。譬如有時泛民講啲嘢咧，佢話：不如我哋睇下泛民有冇理據先啦。喂，點會講呢啲咁左交嘅事？ 講道理啊， 係啊，講道理啊， 香蕉奶咁啊！ 我點會講呢啲嘢？ 咁咪左交咯， 嚇！咁佢都係即係可能話出張衰仔紙時候，佢同朱浩理第一個話：我死都唔簽啦，就算冇得選，係嘛？同埋講翻佢本身做嘢嗰樣嘢，我認識佢啦。佢之前咧，佢做主題公園入面工程師噶嘛。咁之後佢辭份工，做完區議會啦，咁樣已經五毛七箱油出嚟選都獲。咁之後佢金鋪又話愛煙，又話嗰其實啲錢就自己賤出嚟先嘅，又係自己俾出嚟嘅。即係有陣時我就唔話啲人話喂本土派鬼嚟，嗰都係邊有咁多鬼啊？但問題有陣時係咪要諗一諗點解會有呢個土壤形成咧？係嘛？咁同埋即係呢個土壤形成嘅時候，即係咁大家本土同埋泛民中間仲有好闊嘅路，譬如話有啲佢話要掟磚，同中間和麗飛仲有好多一大段路噶嘛。咁中間呢個光譜可唔可以再闊多啲咧？可能話劉小麗老師就係中間偏向話激進少少嘅光譜啦。 但好明顯，當時佢哋只不過係 俾泛民激進啦。 唔係佢俾人拖出嚟之前，佢其實好似咩都冇做過喎。 冇噶，應該 嗌口號啊，好似 即係嗌口號之類啫嘛。 但係好似頭先我睇到你嗰度啊，梁天琦就話講咗一啲大舊講， 好似大舊咁講啊嘛。大舊就有個 我正式同你講， 係啦，大班嘅， 係嘛？即係佢梁天琦就講咗個四字真言啊嘛。 有警告嘅，警告咗先。我而家真係講粗口啦， 係咪拉 band 啊？ 唔係，佢大舊話我而家正式同你講，我咁啊， 唔係佢有講，佢話我佢要講粗口。 Delay no more 啊！咁但係小麗老師咧，根本連嗰幾個字都可能唔喺個字典裏邊嘅喎。 斯文人識啊， 斯文人嚟㗎。 所以你咁樣夾佢出嚟，我真係覺得即係好過分喎、 啊。但問題會唔會識得其反先，跟住及做得咁過分？即係個反彈會唔會再大啲咧？我覺得之後禮拜五六之後嚟多鑊掟磚。發展性 咁樣，我覺得唔會噶。 如果為咗聲援小麗老師而掟磚就唔會啦。 如果大聲援陳浩天嗰啲咧，哇！梁天琦冇得選喎，而家我哋最有名望、最有希望啊，天琦王子冇得選喎。 我諗兩樣嘢我想講嘅，幫我睇下記唔記得講曬咁多。第一樣我諗起汪精衛， 點解？ 不過呢個一陣先講。第二樣就係、是你睇翻初一嗰件事咧、其實好 circumstantial， 即係好因緣際會。喺嗰個場合。逼曬咁多人喺度，先至可以惹起咁大嘅怒火。如果特登約埋一齊去掟，就難度高啲嘅，我覺得。第二樣嘢，汪精衛，你記唔記得我哋講過，你令阿葉望都提過，汪精衛做乜走去？ 因為啲人覺得佢交嘛， 就係話佢哋揸流灘，好講革命，就走咗去日本住。 咁揾個人去即係抽支籌，不如上啦咁啊！ 唔知抽支籌定係自願啦，即係係叫將喺日本喺 Yokohama 揀搞緊嗰份報紙交低咗俾啲兄弟，寫咗封信，我去死俾你睇啦咁。 我諗唔會嘅， 唔會啊，即係冇形式。 因為呢班人你見到就話， 唔係我冇話邊個會唔會啊，即係汪精衛就係身體力行。 堅做係咪？ 即 係 即係由年初一到而家咧，佢一路咁縮嘅，佢係比任何人更和理非嘅，即係越嚟越縮嘅。所有嗰啲激進嘅行動都好似無以為繼咁喎。 即係我覺得你無論你中唔中意嗰啲激進行為啦，即係我就唔係太過贊成，因為冇贏面嘅，其實玩嚟玩去都。 我又唔係咁睇，我覺得 呢個可以，我都唔係想講。 唔係要定義點先為之激進 啊？我覺得咧，其實咧。如果我咧一個人要無愧於心，要對住自己咧就唔到一以貫之，係嘛？講一樣做一樣，唔好講 A 做 B。另外仲有一樣嘢就話，我哋睇到烏克蘭嘅抗爭咧，佢有勇武者，亦都有和理非嘅。佢哋勇武同和理非咧就係 A B 隊嚟嘅，互相配合嘅。有陣時你做啲，有陣時我做啲，大家有默契嘅。 而家我哋好似係咩喎？ 互抽啊！而家係。 所以你做乜唔去洗？ 唔係啊！而家香港，但係香港就話嗰啲所謂勇武咧，係全部要加口頭嘅。 括住，係咪？頭咁話要革命都係講， 係啊。 但係乜嘢 都係口頭 嘅。我企翻咁，我企翻我哋個角度講啦。喂，大玉，你革命嗰陣時，我一講出嚟即拉，我咪做唔到咯？我唔可以詳細咁講話要革命，叫你掟磚噶嘛？ 同埋，我覺得 佢做呢啲嘢，我做咗先，做咗先講未遲啊。 佢哋嘅祖師爺係一個叫柴玲嘅女性。你睇翻呢個天安門嗰個紀錄片就知噶啦。柴玲咧就話。革命一定要有人死的，那個記者說，那你呢？他說，我不死得的，是不是？是， 留下一 個。那又跟著說，我不可以被人拘捕的，如果拘捕了就要坐十六八六，我不得的，不過你被人拘捕就 OK 了，那，所以現在那些所謂叫做勇武的人都是柴玲來的嘛，所以不會有這些 事情。就不是汪精衛來的。 啊， 其實可能即係講呢種港獨或者勇武思潮，可能都是一個虛火嚟嘅啫。可能經過今一次之後， 被人拉，即係初一被人拘捕的 九廿幾個拉咗，好多拉咗， 唔抵 啦。嗱，我講翻轉頭啦，初一咧被人拉嗰啲人咧，就唔係我講嗰啲口頭勇武人。我其實好同情初一被人拉嗰啲人嘅， 要補充， 因為你睇到嗰啲警察嘅暴力，睇到由佔領到而家。譬如朱經緯毆打途人 六百二十日啦， 係咪？你睇到七警嘅拳打腳踢，你睇到好多 空襲啦， 空襲 有冇空襲？ 嗰個女士滿面血，我哋其實一般嘅香港市民。有些乜嘢派別都不是，但其實他心裏面是敢怒不敢言，即是話當他哋能夠有個 upper hand 的時候咧，佢哋對警察那個情緒咧，就可能由嗰個行為表露出嚟。我意思係話嗰啲揼警察嗰啲人，甚至嗰日跌低咗都揼警察嗰啲人，是真正反映佢哋嘅情緒。我同情佢哋，佢哋唔係口頭勇武嗰啲人，佢哋俾人拉咧，可能俾人扇咗一鑊嘅。咁但係嗰啲成日鼓勵人哋勇武嗰啲人咧，佢躲喺個暗角裏邊睇住你做嘢嘅。就係咁樣，呢個我嘅睇法。 同埋最恐怖就係有啲人試過喺議會咧。衝入嚟立法會啊嘛，啊掟燃燒彈啊嘛，佢喺立法會講呢啲説話係冇需要負責任，最恐怖呢樣嘢。咁做完之後，好似之前話法國佬咁樣撞玻璃咁樣嗰鑊嘢啦，咁 放咗啊好似， 唔係佢即係佢第一個冇事啦，咁啲人話。夠硬淨就冇事，咁點解其他有事咧？同埋嗰陣時其實唔係得一個入口入去，有其他入口入去係唔需要撞爆玻璃。 你講緊佔領嗰陣時， 係啦，撞玻璃係一個目的，唔係手段。 嗱，我又再講翻嗰度咧，嗰度就係我同我哋台長啊， 我哋台長邊個啊？ 我哋國術泰拳高手，劉西良先生，我係嗰度，即係我當然啊， 冤有頭債有主啊。 即係我覺得台長是一個真正的勇武，不是口頭勇武，因為他懂得批爭和懂得踢腳，係咪？起碼他可以指出了，即係劉西良啊，而家喺應該就嚟去到日本啦，喺飛機度，咁啊，佢就真係指出了呢個黃洋達嗰個批爭同埋踢腳嘅錯喺邊度啊！ 我哋咁講完，落機就有個浪人揾佢切磋啦喎。 宮崎滔天， 宮崎滔天嘅後人 咩？落花夢啊，三十三年 落花夢。定係三十年啊？ 咩嚟㗎呢？ 同阿 自傳嚟， 阿細林搞嘻嘻㗎咯，要 定係真係？ 即係你叉開曬，即係細良咧，我同佢即係識得，然後就喺嗰個場合咧，就係撞玻璃之後嗰日。 哦，我識佢。 嗰日咧，我係極度憤怒咁啊，譴責嗰班撲街嘅。咁啊，細良話：哇，點解呢樣咁火咁大？ 大聲咁個檔呢度嚟㗎咋？ 以為點解火咁大？ 我哋呢一集會唔會冇得收廣告？ 冇得咩啊？ 點解？ 唔好理啦，都講咁多。 冇得咩啊？ 收廣告？ 點解啊 ？YouTube 又有廣告冇嘢㗎？ 有，點解冇得收廣告？ 嗱，我一陣話俾你聽，我哋試過一集。 唔係，我意思就話咧，因為嗰單嘢我嘅憤怒咧，其實好多人都唔記得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為何不憤怒？係咪啊？即係好似探長講，香港人 你因為何不憤怒？ 嚇，就係點解咧？成個所謂網絡23條，都係一個假嘢嚟。 同埋第一個報呢單嘢就係熱血時報，第一個。 平時阿白眼鏡咧，就喺旺角噶嘛？點解嗰日會嚟咗金鐘咧？點解會有嗰啲法國佬啊、台長嗰啲人喺企曬喺隔離咧？ 呢個另一個台長。 成件嘢嗱，嗰個當然係另一個台長啊， 長髮嗰個 嚇，長頭髮嗰個好風流倜傥， 成個交流行走嚟行嗰個 嚇，即係 我就覺得整個是很陰謀，即是如果你是一個 IQ 低過50的人才看不到那些陰謀，根本張超雄當時是差不多聲淚俱下，沒有這件事的，不是在辯論這件事的，但是他要衝都要撞爛玻璃，就告訴人這個網絡23條，即是這些東西，你如果由那時到現在有這麼多的實際的例子，你看不到這些熱血公民的領導人的真正的意圖呢，我覺得你都 有些問題， 有些問題， 我不怪人，有些朋友呢都的確是即很巴這一套，但問題現在慢慢都好像、不如去喂本文前好像好一點，清靜好像好一點，其實我覺得就算經過今次選舉這件事，即是不要看到啲飛喂是不是會人，即是陰謀論就是什麼呢，這件事我就是要打壓你幾個有叫做有這個勝算的梁天琦，有些票就谷落那些本土派，其他本土派其實我覺得這個效果做不到，即是陰謀論，我不相信他們即是勢頭 去到那麼高、即是看高過這班 人，即是那個 rationality 太高， 是啊， 即是好像我這樣說就說、我是不恥梁天琦是今次這個事件，為什麼呢，就說、你為什麼要做了奴隸要捐狗窿，而結果都是被 人收容。 但問題 踢了出來， 但我問睇翻佢哋支持者覺得呢樣係 O K 嘅，即係一個 唔緊要。但係我想講咧，就話作為一個商品嘅定位咧、梁天琦咧係得到好多，即係比較上知識水平高，同埋唔中意泛民嘅人嘅支持。因為佢喺 Con U 啊，佢一路以嚟同嗰啲大專界啊、選舉論壇啊，佢又有似樣啲嘅論述，即係唔係話咁樣狗噏法嘅，咁所以如果梁天琦選唔到、或者冇得去選，佢啲票咧係冇可能過到嗰啲白痴嘅交人。 喂，但問而家佢嗱，好清楚講啦，佢就唔會將啲票話，佢一陰點咗，只不過係清靜嘅。 係啊，清靜就可能 OK， 但清靜咧， 佢嗰區就有一個叫做梁仲恆啦，佢啲票，但覺得大家有冇機會過到落去咧？嗱，如果佢之前就啲人就好理想就話，哇六成六萬票咁樣冇死啦， 咁唔得，你要一票票咁過過去，肯定冇 過曬好似户口咁樣打嘅號碼。 但係梁仲恆清靜咧，本來就都 OK 嘅，即係阿邝保贤未曾退嘅時候都仲 OK 嘅，但係而家你好似七一遊行話，我唔贊同你噶，不過我擺個票嗰、那個籌款箱喺你隔離，即係呢樣嘢就我覺得好多原本支持清靜嘅人都覺得唔係咁啊。 同埋佢哋上次七一即係就話 Black Bloc 嗰次都碎咗鑊啦，即係佢哋話俾人狂查身份證，塞架車落到啊， 包圍 包圍中聯辦嗰次啊，咁之後可能即係佢哋嘅形象更加差啲啦。但係問題我覺得，佢到底呢個形象差係唔係即係一個普遍性咧？到底啲公眾知唔知呢件事咧？ 我覺得咧，原本佢啲擁趸咧有呢啲係俾佢 disillusion 咗，即係俾佢令到即係反咗台嘅，即係話哇唔得啦，我唔中意。 都係唔得喎。 同埋咧，我睇咧就邝保贤醫生咧，又都有多選票嘅。佢雖然好似表面上係和平地分手，但係好明顯就係大家係有一個即係喺政見裏邊有一個分歧。咁意思即係話，其實清靜咧應該係差咗好多， 差咗好多。即係今次可能覺得可能分鐘，即係巴梁仲恆巴自佑就未必承接到梁天琦啲票。就算佢落去波幾街站，請大家支持呢、這個嚇、勇武嘅，大家要革命獨立就要支持呢個梁仲恆都唔得噶咯喎。即係上集細梁嗰條橋就話啊，我哋嚇去點燈去加持都唔得。 唔係你要加持一個 plan 嘅人，即係好似細梁講冇面人就得啦。即係嗰個人咧純粹係。即係代父從軍嘅啫，咁就得啦。即係但如果嗰個人有其他嘅政治包袱咧，就未必得。因為其實我覺得咧，雖然我個人咧就對梁天琦嘅評價好負面嘅，但係我覺得其實相對於其他嘅反泛民嘅反建制、反泛民反建制嘅人咧，佢嘅形象好啲，同埋佢嘅論述咧係似樣啲扎實少少。咁所以我係覺得咧，我希望其實我亦都希望佢入到立法會嘅。即係我唔同意佢，唔等於我唔俾佢選嘛。即係如果你我理想中，我希望佢成為其中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嘅。所以而家呢樣嘢我都覺得唔係一件好事。 咁楊師傅又點睇咧？ 我唔估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很坦白地，因為太多 變數， complexity 太大了。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又不知道，你說基本有沒有機制說這個要過票呢？我又不是很覺 得過不得那麼直接， 或者你發生一件大事呢，這個城門水塘突然乾曬水，抽乾曬，令到這個某一個派系大受支持，作了法呢可能 不是，即是譬如說魚死曬，就可能有些什麼空少， 是啊，大棚公廁了， 穿著刀袍 穿件道袍咁樣，念念有詞啊！嗱，呢啲唔係抽水，我覺得呢個係小丑嚟嘅。我再講一次，呢個係小丑嚟嘅。咁、啊、但係咧，我就覺得即係譬如話，城邦佢哋即係講啦，呢班小丑咧，佢哋嘅選票應該唔會多嘅、 嗯。 因為除咗佢哋裏面嗰啲狂熱嘅人咧，其他人都覺得拗唔到頭，即係唔知點拗啊！ 即係佢嘅勢同之前即係 低咗好多，低咗好多個勢。但係我都唔係去着眼於即係邊個誰勝誰負啊、 嗯！ 我覺得最關心的問題就係你咁樣踐踏香港嘅法治，即係搞到啲嘢咁難咁污糟， 橫掂都鬧開呢樣嘢，仲有一樣要鬧嘅，一陣再鬧啊！你啲眾票冇曬聲咯，冇曬影咯，眾票疑雲。 哦，之前廉署就係查一單，我記得好似而家你有個小花啊嘛， 而家都係嚇人哋靠內線消息話 咩郭富蓉啊？ 類似好似郭富蓉，即係因為佢好似話唔係佢好似就係話應該有攞定 Rollin， 即係攞定嗰個搜查令上去嗰度， 即係 冇攞到慣常係攞定嘅，嗰次又唔攞， 即係自己跪低咗， 即係廉署入邊。哦，係啊，簡單嚟講就拉馬。 即係自己有啲 technicality 跪低咗， 係 啊！我做咗咧就做漏， 我有查噶， 做漏咗啲嘢。 平時攞開波輪， 而家就傳啦，傳話拉麥威去咗邊啊？喂，我覺得呢樣嘢嘅威脅亦都係不即係同呢個擋住，因為有人心裏邊唔知諗啲乜嘢，唔俾人選一樣係咁離譜嘅啫。 嗯， 不過我估計即係頭先我哋上一節講咧，就係佢哋唔會蠢得咁交關嘅，佢唔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憲政危機。 嗯， 所以佢應該即係。咁而家嘅當權者、香港嘅統治者，應該下一步就用人大釋法去即係冚曬所有嘢。 如果人即係如果用我哋頭先估，唔知嚇唔知會唔會一陣啦，即係用人大釋法解決呢一單嘢嘅話，佢只係將個痛苦延遲 但係起碼即時冇嗰個憲政， 即時撳咗佢咯，係即時撳咗落去。 如果唔係你立法會亂過嘅議案，跟住就好麻煩嘅啦嘛。 過咗海日神仙啦嘛，就係嗰個。 但係你如果人大釋法咧，呢、這個完全係。尊重法律的條文嘅，因為點講咧？我你問我都冇符，你問全世界最叻嗰個大狀都冇符， 冇計啊嘛，冇得。 即係好似我覺得有少少似你知唔知有啲足球咧七人賽啊，木盾賽咧係冇越位噶嘛？ 嗯， 即係佢 而家仲有冇啊？ 冇咗好耐， 冇咗啦， 冇咗好耐。 我有一段時間解解去睇。 啊！咦，你啲年紀大先知道有木盾賽， 我唔知啊。七人賽我知道， 七人木盾賽係打越位，即 係 而家我覺得咧似唔似？你知唔知似咩？上半場咧就有越位嘅，打到下半場突然間冇咗越位， 冇越位， 但係仲要我哋嗰啲人去咗底線，先至冇越位喎，係咪先？即係佢嗰個人大釋法就係咁啦。去到啱啱嗰個位咧，我就改咗個例，即係個波位空中嘅時候改例， 可能冇出界條界。 呢啲係中國式嘅法治， 波位空中嘅時候改例啊！ 中國式嘅法治，總之我就依法治。 但係依個例嚟講咧，佢係無懈可擊嘅喎， 即係無敵㗎嘛！ 當然係無懈可擊啦。 寫個例，喂，寫個例上面僭建就話最終目的決定權，即係嗰段條文咧。 因為神有佢位係佢， 李柱銘係香港排第一嘅資深大律師，就算佢係宇宙排第一都冇符啊，係咪先？因為佢嗰啲條例可以喺空中改㗎嘛， 即係嗰個係神嚟嘅創造者嚟嘅， 所以我覺得一定即係如果我覺得以我猜想佢哋智慧嘅高度咧，應該多數用人大釋法嘅。 嗯，但係佢哋高度都無敵啦，呢個即係冇智慧有呢條。 咁就唔使講噶啦，我哋唔使再討論一國兩制啦，都無謂鬧噶啦，收咗皮噶啦。如果咁做， 其一我都收咗皮啦。我原來我哋呢一節遊完，下節翻嚟再講下點收皮法啦。